完成了第一高点，然后正在往下探，就跟我们上次所说的周线上的角度来说呢，它的最后的两个五浪这个子浪跌完，目前呢已经跌完了一个，可能还有一个跌完之后的话就开始有一个明显的反弹，从技术上看这种反弹的话能持续一个月到两个月，这个幅度是很大的，力度也是很持续的，所以这一点呢还是可以期待。那么说就更细微的角度来说，今天收的是十字星， 嗯， 往下走的话我预计可能在2656，前期最低是2653嘛，比它这个略高一点三个点就有比较好的支撑。如果2653跌穿也不用恐慌，为什么呢？那样的话会带来一个持续的一个往下一个跌完，可能反弹会来得更流畅啊，这是一个从技术和波浪的或者周期角度的分析。另外从基本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情况，第一个呢，资金面现在是比较跟原先是一样的，没有超预期，这是一个中性的评分。那么中报已经出完，中报呢我们有种算法是把金融股和石油石化都去掉之后来看它的净利润，那么这个净利润呢是从18年一季度的22.3%放缓到了二季度的20.5%，是低于这个前期的预期的。所以其实从业绩的角度来说，那么经济的除了一些大块头的一些公司之外，像大部分中小企业它是往下滑的这个利润，所以这个利润的下滑呢，二季度下滑，三季度呢预计也是一个往下滑的一个态势，所以这一点的话恐怕是压制行情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原因。 嗯， 但是呢就归结到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的风险偏好，就是这种情况下实际上高层肯定是了解，而且也会我们了解也在找中小企业做一些摸底，做一些交流，实际上都是在将来有可能会降税减费还进一步有动作，这也是这个中小企业很大的一个呼声。所以的话我们也要敏感的去关注政策方面的一个动向，一旦再有大的力度的减税降费出来，那么最大的弹性就来自于创业板和中小板这些中小企业，因为他们的净利润就会更多的因为税收的减少留在上市公司，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是一个未来最大的一个预期或者说一个期待。这个事情呢从我们的时间节点来说，9月底就要进入国庆节，那么10月份、11月份也有比较重要的一些会议，那所以的话在越进入10月份越接近国庆节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期待可以增强，也就是说我们观察市场的转折点有可能会是在9月的下旬啊，这是作为一个观察点。 嗯， 这是我们讲的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一综合就可以看到先下滑后有转机，是这样一个判断。 嗯，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可能也延续了周一的这个话题啊，就是 A 股市场在9月份我们可不可以更乐观一点啊，看来您和其他的嘉宾有持同样观点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板块和个股。今天我发现天然气板块表现相对活跃啊，这让我们想到了这个去年冬天的时候啊的那个场景。那您认为会成为下半年投资的热点吗？ 有两个因素对天然气比较有利。第一块呢就是我们要想清洁能源过渡啊，就加大投资，这个高层呢也给了政策，所以这块是有利的。同时呢我们的天然气实际上是有缺口的，所以在今年冬天取暖季一旦来的时候，到时候它还会受到一个这种基本面的一个支撑。但是呢这个板块的股票呢现在估值并没有下来很多，所以它对于做反弹的资金的吸引力我认为不是很大，所以这个板块的话可能是先这个继续有一点反弹或者横盘，但是呢就是说可能不会成为后面我们要着重去抓的这个持续反弹行情当中的一个一员。 嗯， 但是呢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点，它分为几块。第一块呢就是像做这个设备的，像杰伟股份啊、通源石油啊，这种是受益的。同时呢还有就是直接做天然气的，比如说新奥股份，同时呢还有直接开采天然气的，比如中国石化、中国石油。我要说的是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它是个权重股，那么一旦要反弹也是要需要权重股发力，那么这两个公司基于天然气这个背景，它有它发力的点和这种题材，所以到时候它的发力是会很顺畅的，是有利于带动指数的。但是呢我们对九月份的观点是认为先下滑后等着九月下旬的机会啊，并没有说对九月份特别的看好啊，一定还是要 等待着最后的 下号是吧？ 对，完成了然后再进场。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看今天的成交量依然是比较少的，那目前您认为有长期投资资金入场的迹象吗？ 最近呢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资金沪市的成交量基本上都维持在1000亿以上，这里面呢其实有一种无形的手在呵护这个市场，使得它的这种成交量保持了一个速度的活跃。那么长期的资金，我们看到 QF 的资金、外资还有北上的资金，其实逐步的有点加强这个进入，但实际上对于个人投资者或者说中国国内的机构呢，它的评审，因为对这种长线机构和海外的，他们是3年5年考察一个考察周期，我们国内呢可能就是1年，所以大家可能做得更为精细一些，所以这样的机构呢，包括个人投资者，我觉得还是等到9月下旬再抓战机可能更好一点。但是呢，现在确实有资金开始在关注 A 股市场，而且有注入，这个是确实的一个事实啊。 好，谢谢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提醒，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 好，下周我们再见，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有媒体提问时指出，美国对华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征税征询公众意见结束，尽管超过90%参与者持反对意见，但有消息称特朗普寻求在公众意见征询期结束之后继续推进对华关税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如美方不顾征求意见中绝大多数企业的反对，一意孤行对华采取任何新的加征关税措施，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制。高峰表示，在美方公布你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方已经于8月3号公布了针对自美进口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商品清单已经公布。同时，中方将密切关注加征关税带来的各种影响，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在华经营的中外资企业克服困难。中方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维护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财政部税务总局决定，自2018年9月1号至2020年12月31号，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再来关注人民币汇率，今天美元指数短线走弱，离岸人民币收复 6.84 关口，报 6.8366， 在岸人民币收报 6.8307， 上一交易日收报 6.8381， 上升74个基点。证监会表示，截至目前沪深两市共有105家公司退市，其中56家为强制退市。总体上来看，上市公司退市逐步常态化，有进有出的市场生态逐渐形成。根据不完全统计，银保监会在8月份对银行共开出了268份罚单，与上半年月均罚单基本持平，其中124张罚单的处罚对象是银行，罚单金额达到 6582.76 万元，而另外144张罚单的处罚对象是个人，包括涉事的职员以及高管，罚款金额共计268万元。无论从罚单数目还是罚款金额来看，农村金融机构受罚规模占据一半左右。继华夏基金之后，中欧基金泰达红利基金9月10号也将启动旗下首支养老目标基金的发行。首批14支养老目标基金自8月6号获批以来，目前陆续进入发行募集阶段。养老目标基金是指以追求养老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为目的，鼓励投资者长期持有，采用成熟的资产配置策略，合理控制投资组合波动风险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简单来说，这类新基金为公募基金，将为投资者提供养老金投资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实现养老资金的保值增值。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周三美股盘前，京东的美国股票下跌，最终呢收于下跌 10.64%， 收报23.30美元，创去年1月9号以来的新低。而本周二京东收跌大约是 6%，周二和周三两个交易日，京东美股跌幅接近 16%， 这意味着这两天它的市值蒸发了超过70亿美元。谷歌 CEO 桑代尔皮查伊在9月5号以每股 1192.12 美元的平均价格出售了1万股谷歌股票，套现1190万美元。此前在今年的8月15号他曾经出售了1万股谷歌股票，自那以来谷歌的累计股价已经下跌了 3.55%。 除了 CEO 之外，谷歌公司的其他一些高管也在最近抛售了大量的谷歌股票。最后我们来看两条北京的新闻。北京地铁八号线34期工程珠市口站以南到瀛海站区段计划于今年年底建成通车，2021年底全线通车。该区段将于本月的20号开始空载试运行。此外，八号线已经开通的12期工程年底将再向南开通一站，即中国美术馆站。八号线3期工程沿南中轴线由北向南辐射，经过了东城区、丰台区、大兴区三个区，线路北起美术馆站南，南至五福堂站，长约 17.6 公里，共设车站14座，其中7座为换乘站，车站平均间距是 1.2 公里，均为地下站。今年8月9号，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部门集中约谈了58同城、房天下等房源信息发布网站，要求各网站清理虚假房源，规范信息发布，并于9月1号前完成整改。然而记者在9月4号至5号调查发现，部分被约谈网站未完全按照要求公示信息，58同城、房天下等还可以以个人名义发布未经证实的房源，蛋壳、我爱我家等中介机构的经纪人则在58同城发布虚假房源吸引客户。好，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像我们刚才片花里所谈到的，辛苦一辈子如何让积蓄不贬值呢？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聊这个养老金的话题。我们的目标人群是中年人啊，我们起了一个比较耸人听闻的名字，叫中年人以后你拿什么钱来养老啊？有点棒喝的感觉。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财策研习社的专家顾问张福生。张先您好。 你好。 嗯，为什么啊我要用这样的标题来作为今天节目接下来讨论的主题呢？这还是来自于张先生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啊。下面呢请张先生把这个故事再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哈、啊、这位中年人是实实存在在存在在您身边的一个案例哈、啊。 各位听众大家好。嗯，那我也把我一个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跟大家做个分享。那对于这样一个朋友呢，应该也是在现在来讲是一个叫相对成功的人士，应该说夫妻双方工作都很努力，收入很稳定，一年大约有50万左右的收入。 他多大年纪了？ 今年40岁，正好40岁。而且呢，他们有3套房，应该说有一套小的房子，然后有一套中的房子，还有一套大的房子，然后呢，有一部分贷款。 在哪里啊？ 他们是在2线城市，不在1线城市，在那2线城市。然后呢，他们也有2辆车。他为什么现在就是他们以前呢对这种财产管理没有什么概念，但是为什么会关注这个事情呢？因为白领嘛，一直很努力，然后基本没有想到孩子的事情，就是最早的时候只为了工作了，没有考虑孩子，所以一直也没有孩子。那真正到后来想有孩子的时候好久也没有，但突然有了一个孩子，到今年生了一个儿子，让他们很高兴。高兴之余他们也产生一个想法，说自己40岁了，孩子到20岁的时候，他们已经60了。说他们的未来跟孩子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他的负担了，所以他要好好想想他的未来怎么安排。那这样我跟他去交流了他的一些生活状况，后来他会发现，在他自然内心的感觉来讲，他们的财产积累状况应该很不错的。 但一算完账之后他惊出他一身冷汗，他说就以他现在的生活目标的要求，他未来二十年到退休之前所有赚的钱，如果满足他基本未来的生活目标都很难满足，如果稍微提升一点的话，发现说好像根本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样的状况。 好，三套房都满足不了啊。我再问几个细节啊。 嗯。 他们俩一年收入多少钱？ 收入大约50000的收入。 净收入是吧？税后是吧？ 嗯，收入对对、啊。 他还有车。 有车，两部车。 啊，一人开一辆。 一人开一辆车。 嗯。那他们每个月得花多少钱？ 他们每月生活支出20000块。 两万块。 对。 那这个目前来说还绰绰有余是吧？ 对，现在看还算不错。 你还有房子呢是吧？ 还有房子，对。 房子还有租金的收入， 有租金，小房子有租金收入。 哦，那为什么您给他算了一笔账之后，他就这个脊梁骨发凉了？ 对，那我大致也跟各位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他们因为现在是像老年，不能说老年，中年得子嘛。 嗯。 说从他们希望说，一定将来孩子应该去国外读书，他们第一首选应该去美国读书。那这样的话来讲，按照现在的状况来讲，去美国大学4年到研究生毕业要准备至少300万， 嗯， 300万人民币，这是一个刚性的需求。他说他一定要让孩子去好的读书，然后他的车呢，他未来一定要换嘛，就是现在他两辆车加起来大约40万左右，如果他未来不去提升这个车的价值量，就是说费用，如果这样的话，每10年换一辆车的话，到他70岁他要换3次车，那这有个120万。然后他们每年现在的旅游支出大约1.2次，大约10万块。 嗯， 如果到他退休假设到80岁的话，那就有200万 啊。 那这里面这算起来就有600多万是他刚性支出，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以现在的生活标准，我们不希望就是即使他生活标准不提升，现在每年24万，那到80岁的话，他要花掉480万，这两项加起来就已经1100多万。 嗯， 他们的收入不衰减的情况，他能。而且没有任何变化，他有1000万，这是一个数据，他就觉得说好像挺不太可思议。而且还有个现实状况，就是一个是教育经费未来不变化，这是不确定的因素。 嗯， 以现在来讲，可能成长每年不只是5到10都不一定确定。那更重要一点，就生活品质提升是每个人想需要的。他说，如果我帮他算一笔账，就是他生活品质每年提升5%，包括通胀、物价上涨都算上的话，那他到80岁他要花到790万。 就换句话说，现在虽然听起来很有钱，但是要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准，而且还每年提升5%的这种生活水准的话， 他就大约还要，就是去到他所有赚到钱，可能他还有大约700万的负债。 就是他老了60岁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钱， 他就 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 没有达到那种生活水平。如果假设一高兴，他活到当时我算了一账，如果一高兴现在活到一个100岁老人的话，那他生活就养老金花到。900多万，如果说5%的提升水平的话，到那时候整个这部养老金将近差不多3000万，这非常吓人的一组数据。 我挺羡慕他，一高兴就能多活20年、30年。好，那他其实还有这个存款呢，是不是？他现在有存款吗？ 他有一些存款，我帮他整理完之后，大约有70-80万的存款。 那这笔存款他是怎么规划的呀？ 嗯，他对以前的存款就是放到银行，基本上连银行理财产品他都不去购买，就您忙的没有那个概念。所以说对他来讲，通过算完这笔账之后才开始认真的关注这个问题，同时也感到说自己责任非常重大。 嗯，这是因为一个儿子开始认真的思考自己未来养老金 的问题。对。 如果没有这孩子的话，他可能还高枕无忧啊。但我也想，他如果或者别的家庭没有考虑让孩子出去留学的话，那这笔钱就是要省掉很多，会不会老的时候生活又没那么紧巴巴呢？ 嗯，应该会， 嗯， 就是应该会得减少一部分，但是总体来讲还是不乐观的， 还是不乐观， 还是不乐观。因为你算，我当帮对于他来讲，帮他算一下，就是按照5%这种生活水平提升的标准的话，他这笔钱维持到他养老的话，到80岁是不够的。 哦，3套房是吧？但可能有1-2套是有月供的是吧？ 有月供。 另外呢，2辆车一年挣50万啊，一个月花2万，一年呢这个花10万块钱去旅游啊，这样的生活看似现在是让人非常羡慕的生活，但是如果不好好弄的话，晚年光景会比较不容乐观。那我想问，这是他挣钱的问题吗？他挣少了吗？还是说他花多了？还是说？他不应该去买那房，不应该去做投资，还是应该怎？这问题出在哪儿呢？ 对，我觉得就是他这个问题，我跟他沟通之后，我讲就是 第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一个人的责任的问题。这个责任指的什么？就是说当一个人存在社会的或者说有赚钱能力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就你的所有收入至少应该负责三部分人。一个是你的现在，你的支出，现在的支出，甚至说你的孩子，再有一个就是你的未来，还有一部分是要负责你的过去，就是你在小的时候花的钱应该是父母给你的， 这叫反哺， 对，反哺到父母。所以这个就是他，如果大家没有这种责任意识的话，那他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只想到现在了，现在的高的消费，追求一些比较好的生活环境和好的生活感觉，那可能给未来就会带来很大的负担。就是那这样的话，可能未来你的养老的责任就变成孩子的责任，或者是说社会的责任了。 所以就是说他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没有意思，不能说是没有这种责任意思。暂时没有这个意思。 刚才您说的那些开支啊，其实还没有包括他赡养老人或孝顺父母的这块的支出了，还没有包括，是吧？ 对对， 我想这两万块钱可能他就是自己花的，是吧？ 对， 孩子花的。 对，因为现在的父母呢，基本上不会要孩子钱，所以对他们来讲，对于父母来讲，双方只是说过年过节一点意思。 但是父母会生病啊，年龄会增大呀。 对对， 肯定以后要你花钱，要你照顾啊，对吧？或者你请人去照顾，但这一部分钱不能不考虑的。 对，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家庭的应急储备金呢，都应该考虑到。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就是中年人以后你拿什么钱来养老啊？那实际上呢，我们也知道要把钱分为很多类别啊，比如说现在用的是吧，救急的啊，或者是呢这个阶段性的啊，投资理财啊，还有一种长期的投资理财。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中年人应该拿一部分钱来作为自己养老金的储蓄或者是投资？ 这个、 就固定的不花的。 对，这个是很好的，就是在我们真正的财产管理中，一部分要有一部分钱是为你的养老去做储备和准备的，这样一笔钱是为你养老去做的。那谈到这一部分来讲，也有很多朋友谈到说养老，因为说不管我买个房或者是说存一笔钱或做个投资就是养老。实际上来讲，在这部分来讲，大家有一个概念要清晰，就是什么算一个好的养老金。那如果好的养老金的话，至少有些条件的，那基本上我会把它交流为，就是第一个应该是满足你基本生活需要的稳定增长的与生命等长的现金流，这才算一个好的养老金。 我翻译一下啊，就是说这钱啊，你活多少就能从里面拿多少， 对， 是吧？它跟你的生命周期是挂钩的， 对， 不能说那个小品怎么说呀？这个叫眼睛一闭一睁，是吧？钱没了，眼睛一睁一闭，是吧？人在， 钱 在，是吧？不能说人在，钱没了， 对， 也不能说这个钱在人没了，对吧？这个我们希望的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结果，就是人在钱在，人不在呢，钱还可以给后代，是吧？ 对， 好，这是一个，还有呢？ 再一个就是说，实际上说刚才讲到一点，就是说应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这个也是大家应该关注。就是如果我准备养老金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值。那这个值大约多少呢？基本是你在养老或者说接近退休年龄的生活费的70%。70%应该就是，这是从国际上一个统计结果，就是你可以生活品质可以降低，但在可以忍受的范围。 当然老了，有人说了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是吧？也不买那么多的衣服了，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买一些这个时尚的啊什么潮流的东西了，所以自然会降低一些支出啊，吃也吃不了那么多了啊。但是呢，如果用这个生活标准这个概念来衡量的话呢，就是说您不能降低太多，打个7折就够了，是吧？打个5折，可能您自个儿就觉得，哎呀，这个晚年光景比较凄惨了，是吧？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刚才呢，我们的嘉宾啊，张先生是谈到了就是合格的养老金应当具备的两个要素哈，是不是后面还有？ 对， 还有。好，我们在广告之后呢，要继续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此外呢，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大家也可以问问这个问题，问自己，问朋友，问家人，您认为多大年龄适合为自己的养老金开始准备？有人说了，我现在交了社保，以后难道还要为自己准备养老金吗？没，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朋友们，这里是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九月八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买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什么买呀？ 哦，是因为那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烦不烦？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金世财策研习社的专家顾问张福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中年人以后您拿什么钱来养老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啊，您有没有拿一笔钱专属的为自己的养老金来做储蓄或者是做投资啊？上半段呢，张先生谈到了合格养老金的两个条件，一个呢就是得跟您的生命周期始终伴随，就跟退休金一样，这个每个月都会发给你啊，只要您还在。第二个呢，就是拿到手里的钱不能太少啊，得满足我们基本的生活需求，就跟我们领养老金之前的生活不能相差太远啊，最少打7折，是不是啊？要么可以更多。嗯，那还有哪些条件是合格养老金的一个具体的要求？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养老金它一定要就是稳定， 嗯， 不能是时有时断 啊， 所以这个月有下月没有了。还有一个它要是增长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品质是不断要求提升的，就是你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样几点 啊，这个很重要。稳定就是说不能够吃了上顿没下顿， 对 啊，这个很重要。另外就是要跟着消费水平啊，物价水平的这个增长而增长，这个跟我们每年看到的这国家提高这个退休金是如出一辙的啊， 对， 也考虑到了这个消费的这个增长的问题。所以综上所述，就合格养老金要具备这四个条件。 对， 嗯，那这么一来的话呢，光靠社保够不够啊？光靠国家发的养老金够不够呢？ 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就安慰自己说，我自己不用去准备养老金呢，是因为有了社保。那在这里边也有人讲说，那我等年龄大了之后，不去有一些更奢侈的消费，然后可能很多时尚的不那么追逐。但这个如果大家真正家里有老人，就会知道，实际上说老人在这种说社交的消费可能没有那么多了，也没有那么多时尚品，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他的营养费会增加。而且在这里大家可以问问你自己，就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开车，开到60岁我退休了，那你60岁以后你外出，你会不会自己说我去坐坐公交，感受一下，或者说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也不坐飞机然后去坐火车？我想人一旦形成习惯，这个降低是很难的。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说，还有一个更重要一个费用，这是在中国人非常不关注，就是看护费用。就是当你真的不能很好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 嗯，是，大家知道请一个护工也好，或者是请一个家政员也好，现在在大城市啊，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好，那所以呢，大家也慢慢明白了，光靠这个社保的那个养老金肯定是不够的啊，不够满足于现阶段的生活水准所需要的资金的啊。那么有人说了，我也有很多投资啊，现阶段啊不少老少呢，银行理财我每月都买，是吧？或者说到期了我就去买一个，我也买了房，或者说我还买了其他的一些股票啊、基金啊、债券啊等等，我不少呢， 怎么能说我未来的这个养老金就没有呢？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那位中年人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投资理财的这个意识，是吧？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人，他们都买很多的投资理财产品，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未来的养老金差不离了呢？有保障了呢？ 大家有这种投资理财观念或者为养老做这种储备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是不是真的够，我从两个方面先跟大家做一点讲。刚才大家提到说一定有社保的会不会够，那么对于有社保来讲，如果大家真的去了解中国的养老金发放水平就会知道了，如果是大家有一万的现在的就是说税后就是一种税后税前收入的话，未来正常交养老金的话，如果正常缴纳的话，你未来的社保养老的收入大约3000块左右，就是替代率是30%左右，那就意味着你的生活水准一下降到这种状况，那很显然是不够的。 就本来现在挣1万，打算以后呢，怎么也得有7000，但是如果按照社保的话，大概您也就是3-4千，是吧？ 对， 就这个水准。 而且这个还有个条件，就是说你的单位是给你真正足额上社保的，还有一些单位可能不一定足额在上。 是的， 对， 所以呢，就是光靠这块是不够。那我们的投资的收益，它不也能够让钱生钱吗？ 对，这也是一个好的办法。但是谈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想先讲一下，就是做一个，如果要做一个科学的养老金管理的话，它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是最合理的？那这里边从社会上有的讲是有3个支柱或4个支柱，我至少呢先把它分成这样4部分来讲，就是你的养老金里面第一部分一定要有社会年金，就是社会保险，这是一定要有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部分叫商业年金。那商业年金这部分呢，就是它分成企业年金或个人年金。那对于企业年金，就是像这部分钱对一些效益比较好的企业或为了留住员工的企业，它会给员工做这种企业年金，就是企业会拿一部分钱，然后个人交一部分钱，未来到一定期限之内，这部分钱呢全归你自己的。对， 说到这儿呢，我补充一下，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说过什么叫企业年金啊，因为确实比较少的企业给员工买企业年金，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您给再解释解释什么是企业年金。 对，企业年金就是企业在每月员工发工资的时候，他会拿出一部分钱来替你交养老金，他就是买那种养老型的保险那类产品。 是商业类的。 商业类的专门的。 不是社保。 对，不是社保。然后呢，它是一个补充，同时呢你自己也拿一部分。最终这两部分钱将来在你退休的时候归你自己，但这样的企业它一定，因为它企业是增加一个负担，所以真正做这个企业年金的企业是蛮少的。 这是比较好的企业的一种福利啊。 对， 并不是强制要求企业给员工买年金啊。 对，它这个不是强制的，所以很多企业可能在这部分没有那么多去做。那这是一部分年金，如果这部分没有的话，大家就要考虑用自己购买商业保险这样的补充年金。那像个人年金、企业年金，包括社会年金或社保这部分，他们未来你拿到手里边都会像每月发工资一样，每月不断发给你。那这个就属于叫年金类产品。那刚才提到了说，你的满足你现在收入70%的标准，能是作为你的基本生活需要。那这样三部分的组合起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它就可以达到这种说，按照你为生命等长去给你逐月发工资，一直发到你不在。这个是这样的一部分。那除了这三部分之外呢，可能我们还要考虑一块，就是一个是养老储蓄。这个为什么讲就养老储蓄，就是你为了养老做一个储蓄的积累。那这里边在生活中大家就会知道，我每月发工资正常都花掉了，那我要去旅游怎么办？那一定要有一部分专门为养老做的储蓄，得满足你一些大项的这种说消费支出的需要。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还要有一部分叫养老投资。那为什么要有一部分养老投资？因为我们看到了前面的，不管是社会年金、商业年金，加上你的养老储蓄，它都很难跑赢通胀的，就代表说你存的这笔钱，未来有可能随着通胀增长是不断减少的。那你一定要有一部分是专门做养老、做投资的。 这个我得问一下您，比如说这个企业年金也好，或者是这个商业养老保险啊，他们的这种年化收益大概是多少？ 这种收益率，一个是保险公司自己的投资来讲，加上有足够长的时间积累的话，有3到5顶多了。而且还有足够长的时间。收益蛮低的。 所以不高是吧？ 对对。 好，所以您认为呢，还要再补充一个，就是自己的这种储蓄和专门针对于养老的这个目标的投资。 投资对。养老投资。 好，这样加起来您再算算啊，能不能够达到 7000块钱是吧？以这个现在月入10000左右为例的话啊， 对。 那刚才我其实也谈到了，说有人说我买股票啊，我买基金呐、啊，我买房啊等等，这些其实也是有收益的呀、啊，等等啊，当然也有波动啊。那可不可以把这个理解成我特定为了养老做的投资呢？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您谈到的这个社保也好，包括企业年金也好，我钱交了我就取不出来的，包括。商业的这个养老保险啊也是这样， 对， 我钱交了取不出来，只要我到退休约定的那个时间点我才能拿钱啊。而前面这个呢是比较灵活的，这股票基金债券这都比较灵活、 嗯、对。那像在这一部分来讲，这是在现实我们在自己的财产管理中经常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做这个投资的时候，如果涨的时候我会很高兴，一跌的时候我会终止，或者是说甚至会不去投资。那在这个投资这部分来讲，如果你真正大家投资要关注点，就是如果你考虑到真正目标是为了养老做投资的，那就要一定有一个足够的时间的积累。 划重点啊，就是说您买什么东西都可以，但是呢要有个目标。 对， 就这个目标是为什么？ 养老 是为养老做的投资，买股票、基金、债券这都可以啊。 对 啊、你可以短期目标，就跟短线跟长线似的啊，但这个是个长线。 对， 而且是计算一下您有多少年退休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是吧？ 对对， 嗯，有这个目标之后呢， 对，然后在做这样的投资产品的选择的时候，可能第一个你就会避免市场上常见的那种波动状况，就是只要一波动了就会输出或中断，避免这样一个问题。再有一点呢，如果从收益本身来讲，有足够长的时间的积累才能让你的收益最大化。 嗯， 所以这样的话也能避免像很多投资者只要是买股票中市场波动了或买基金净值波动了之后，一个是心情不好，甚至说很快输出，就会把这个整个投资结束。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如果是真的为养老做投资的，大家知道说我的资金是到60岁退休之后用的，可能就会让你能够真正能够积累成你的养老金。否则的话，这笔钱增长以后，虽然已经短期增长了，可能也会由于收益不错取出来之后了，可能也变成其他用途了。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个人的投资行为如果是以养老作为目的的话，那么您不能够朝令夕改，朝三暮四，三心二意是吧？你得至少是在时间上得持续，当然中间您可以有一些策略是吧？ 对， 但是您得持续的去进行投入。 对， 嗯，好， 这个就是 在这个大家能做到吗？关键是， 嗯，这就是实际上如果在这一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人的这种理财教育或者财商教育有关系，再有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是很难坚持的，就是因为他的目标不清晰。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在跟很多朋友提建议都是这样的，就是在你的这种投资里边或者储蓄里边，你要拿出多少真的是为你养老这个目标去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部分你就知道他这部分应该是中间尽量是不要取出来的，可以调整 啊。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啊，50岁的人比40岁的人容易做到，40岁的人比30岁的人容易做到、 嗯、 是吧？你越年轻，让他持续这么长时间一个固定的这个养老的投资，嗯，越难保持统一和恒定、嗯、 对，所以这个是确实是很难的。所以这里面也是这样，就是越年龄大的人越关注自己的老年生活，但是有很多时候是越年龄大的时候已经越来越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在这里边，而且越年龄大的时候做这样的投资，你需要的本金投入是越大的，所以说越早期投资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压力没有那么大，而且时间周期比较长，会有更好的效果。 那您认为按照目前大家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啊，多大年龄适合为自己的养老金开始做准备呢？就是做这种您刚才所谈到的第四类啊，这个投资储蓄的准备呢？ 嗯，就是如果我经常劝很多朋友，就是如果你从对自己的责任来讲，你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一部分是给你现在花的，一部分是给未来花的，一部分是给过去的你花的，就是孝敬父母的。那你要做这样的分配，可能是根据你自己的收入状况调整的比例是不同的。 嗯， 那么就一定要，只要你有收入，应该开始这样做。有很多朋友会跟我回馈这件事情，说我现在钱赚的太少啊，所以说我想去消费或者交朋友都已经不够呢。但这个我经常跟很多朋友聊一个话题，我说对，在现在的年轻人生活中，你说我一月说存1000存不下来，那存500可不可以？ 存世纪百可不可以？ 嗯， 只要你存了一点就可以。但这里边就是一个有和没有的问题。当你有了，哪怕我每月存100块钱，你坚持2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形成了一个习惯，可以不断的提升。实际上这里边还是个意识，就是当你有了这个意识，那慢慢就会慢慢会形成习惯，随着你收入增长，这个比例会调整。所以最关键还是一个意识。但现实生活中来讲，大约从现在应该说30多岁到40岁左右的人考虑养老金是比较多的，但这个时候大家这种压力会变得更大。 嗯，我觉得这个意识啊，还是交给爸妈吧。你把这个钱交给爸妈，可能大概率他会给你存了，然后也不会提前给你取了，是吧？ 嗯， 因为现在呢，就是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说啊，他有很多要花钱的地方。您刚才说的第一步啊，就是我定期储蓄用来做投资啊，这个本身就很难，是吧？当然，养成这个习惯肯定是往前迈了一大步啊。 嗯， 但是保不齐他还中途赎回呢。是吧？这个朋友结婚了啊，那个呢，这个我自己要上个学啊，那过几年又旅个游，再过几年孩子出生，可能他由于自己的资金没有规划好，就需要从这里面动钱了。 对， 嗯，那这个问题您说又该怎么解决？最好是那种就跟社保似的嘛，存进去，你怎么都拿不出来，是吧？就让他死了这条心，要不然你给他开个口子吧，总有人会从里面取钱。因为你想这个周期这么长呢，是吧？ 对， 20-30年甚至更长。 对， 但难免没有一个要用钱的地方。 所以像这种现象在社会上是非常普遍的，就是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习惯。就是最早我开始投有那笔钱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到底要干什么用。 对， 所以说他就本身就是有很多人讲说，你财产管理或者投资为什么就是保值增值或为了增值，但你没有一个目标去选择的话，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嗯， 不管是说有消费了或怎么都可以。所以说刚才你提到那个观点是很好的，说哎，比较年轻的时候拿一笔钱交给父母，现在来讲说对80后或者是90后基本上父母很少会用好孩子的钱，但说你交给他们，一个是从表面上表示你一个孝心，再有个可能父母还会因此会给你一些奖励，那这是一种方法。但是更重要的是大家还是那种责任意识，如果你现在花多了，就意味着未来养你未来或养你老时候的那笔钱要孩子给你出，那未来孩子面临的负担大家都能感到，现在就会看到了，说孩子这种说职场压力，未来的这种生活品质提升，各种压力会很多的。那么如果你把养你的责任推到孩子的身上，你能想象到在未来孩子越来越少的时候对他们的压力应该有多么大。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方法的问题吧。刚才都说了要拿一部分钱啊来做这个养老金的投资，投资什么呢？啊，投资什么好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命题。 对，如果从投资角度来讲，有很多人可能建议，不管是说买股票、黄金、各种和基金等等很多，我倒建议大家，因为是作为养老金投资的，那在这种就是在这种产品组合策略上，他一定关注养老的，所以现在市场上那种叫专门的养老目标基金应该是很好的一种选择。 嗯， 那采用这种基金的方式，有基金经理帮你去做那种为了养老目标去做这种投资管理，应该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嗯，当然，我觉得如果您对于这个投资基金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其实这种别人专业人士为您来做投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您要为此啊，这个操几十年的心，您未必操得过来这个心，是吧？您不如让专业的这个投资人士或者是基金经理为您来做这个事儿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基金里面呢有很多类别啊，很多类别，那选哪些是为自己的养老来做这个搭配，而且呢这个行情也不一样，对吧？我买了一个基金，我这30年不动了吗？是不是我买一个组合30年不动了吗？这也不现实。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现在市场上能够提供这样的方案的不多呢？ 这确实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在这种财产管理上或者是专项目标的管理上，这个专业的顾问是有限的。那这里面给大家的建议也是这样，就是不管是我刚才提到的，因为社会年金企业帮你去解决了，然后商业年金这部分如果企业不帮你解决了，你个人要去解决，有一部分是这种叫个人年金的。那对于这一部分你该怎么去设计你的产品，建议在这部分一定找个保险顾问帮你去设计，帮你去设计，你给他有个目标，说我需要补充这年金大约多少，我 官网来去设计。那么对于这种说养老储蓄这部分来讲，但在现在的银行能找到一些储蓄或者比较好的这种说比较安全稳定的那种说理财类的产品都可以的，你找他们帮你去设计。那么关于你养老投资这部分也是一样的，去找基金公司这样的人帮你去做这专业设计。那在这一部分来讲，在中国人大家尤其很多人关注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我研究研究可以，在这部分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就是说专业人士和你是一个非常大的偏差的，所以这里边就是一定是专业人做专业的事情。你知道有个大的目标之后，每一部分或者如果整体化规划来讲，要个好的理财顾问帮你设计，那在专项部分一定找专业人士帮你去设计适合你的，他来如何帮你去这种调整来去做。 啊，但这中间还得解决一个互信的问题啊，信任的问题，当然也得要，有一个就是整个资本市场健康稳定运行的这样一个大的基础，是吧？ 对， 这专业人士才好为你操盘呀，是吧？ 对。 我总结一下，就是说。个人投资理财这一块啊，如果要以养老目标啊作为一个长期的这个目的的话呢，您首先得要有这种长期的意识和持续的投入，此外呢要阶段性的得到专业人士的指点啊，那么不断的动态的来调整您的投资的这种策略啊，或者是投资的产品，但是这个投资的行为是不能断的啊，我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 对， 嗯，好，那所以说这个养老金的准备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刚才我们谈到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以美国的例子为例的话呢，其实美国人他们要这个有一个人，定期的指导，或者说他定期的要去调换这个持仓的组合呀，调换他买的这种产品啊，美国人做到的这个比例也不高啊。但是后来呢，在2006年美国出了一个叫养老金保护法案，那这个法案设立了一个机制叫合格默认投资备选，就是说，但是以雇主为例啊，如果老板选择了这个选项，那么这个产品就会自动的默认这个用户啊员工啊是参加的啊，您就不用去考虑了，去买了，是吧？自动的每个月都给你买了，那而且呢，他们也会自动的去调整啊，您购买的这个基金也好，或者是这个产品也好的投资组合啊，这样的话呢，有人说就解决了投资当中的惰性行为，因为大家术业有专攻，谁有空天天去操那心，慢慢的就不管了，不管了之后呢，这收益可能就会下来啊，或者是中间就间断了投资啊。目前咱们有这样的机制和方案吗？能够解决我们的这种惰性投资的行为？我不去找这个基金经理啊，不去找这个专业顾问，他也能够帮我自动的去调整。 那如果能解决惰性的问题，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个人来去控制，另外一个就是从产品的这种被动行为去解决，就是你选择一种被动产品。那在现在国内有的这样的产品，可能只有保险年金这类产品它可以做到了。那可能在未来的这种国家对于养老金的重视，包括对养老投资的重视，像美国这样的方法，在未来也有可能会出现。但是不管它是否出现的话，作为我们每个人自己，或者说你对你自己未来负责的话，你要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国家不为你去想这件事情的话，你也应该为自己想一想，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因为你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家人，你不能把你该承担的责任推到他们的身上，那么可能他们未来生活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嗯，所以就是说从目前现有的市场当中的产品来说还不是很丰富，是吧？ 对， 可以这么理解啊。所以说还得需要我们自己增强财商教育， 对，增强 提高这个意识哈， 对，提升这种意识。 嗯，没有说现在有一种产品，就是好比某类基金产品，你买入之后，二年之后取啊，没有是吧？ 对，这个现在还没有看到。这给我们的基金产品设计提一个好的建议，说这个如果是你选择养老金了，然后就一直不能动，或者说如果你要动了之后，给你提。一直提你的比较高的管理费，提 没有， 现在还没有看到。 但是保险是有的， 对，保险是有的。 保险，但是最近我们看这两天发行了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啊，他们这个基金呢，就是买进去啊，我看到其中一支说明书是这样，锁定三年，这三年你不能收回，但以后还是可以收回。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啊。但是我想突然一下子推出来，是不是消费者、投资者也难以接受？说二年之后才能去。恐怕大家也 难以承受啊。所以现阶段可能最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我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啊，包括自我约束的能力。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问问您哈，有哪些消费和投资的习惯可能会让我们没钱养老？ 就是像这一部分来讲，就是要说影响你未来财产积累或者是资金积累的这种方式会很多，包括可能对大家自己的比较追逐一些时尚热点，无度消费，或者是说比较关注自己的快速生活品质的提升，这的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但在这部分来讲，我跟很多朋友也谈到一个话题，就是说追求自己的生活品质提升是每个人的天性，我们也应该这么做。 是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有更高消费的支出的时候，你这笔钱从哪儿出，并不是说我原来只有一万块的收入，那现在我要说赶到生活品质提升到一万五，那你怎么办？努力去提升你的收入，并不是说我觉得说降低我的支出， 你要开源啊， 对， 不能只考虑节流， 开源去解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谈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也顺便给大家提点额外建议，也有很多比较年轻的朋友经常问我说，我做什么投资能让我的资产增长更快，收入提升更快？我跟很多朋友谈这样一个话题，就说所有投资中增长最快的，一定是投到脖子以上这部分。就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 脖子以上的 脖子以上投入到你的头脑中去 啊，大脑 中去。有的人说我现在积累一点钱，我就做点金融投资，说收益多少，不管是多少，因为前期它本金是比较少的。但如果你真正说提升你的专业能力，增长你的知识水平，提升你的竞争力，你的收入成长和未来这个成长是收入增长是非常快的。所以说我跟很多朋友讲，就是说早期的投资的时候，除了控制好自己的财产管理中控制好自己的风险之外的，多投资你的大脑，让你具备更好的能力，更有竞争力，那这样你未来生活品质的提升也不会压缩你的各种合理的这种说分配，同时也会让你的未来的生活会感到会越来越满意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挣钱的速度啊要快于啊你花钱的速度，是吧？这样的话达到一个动态的管理啊。就是个人投资呢固然重要，但是您花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能力的投资啊，教育的投资啊，财商情商的投资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一些啊。 对， 因为我们人啊是根本啊， 对， 有了自己那么才会有一切啊，人是一啊。有人说健康没错啊，这个值得投资，但是呢还有您的智力啊，还有您的情商啊，还有您和周围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些都值得投资啊。我们要做一个幸福的人，而不是只做一个有钱的人。好，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财策研习社的专家顾问张福生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您。好，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朋友们，明晚再见。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